代表前面的人民两个字。 北京电台大型系列访谈节目《人民之托，代表访代表》，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电台总编辑王秋倾力主持，敬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Hello， 这是一个周一的早上，欢迎大家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早间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水水。 是不是特别不习惯我的打招呼竟然这么简短？ 对啊，今天你是怎么了？ 大家好，我是今天异常低调的珊珊，因为今天是周一了嘛，要上班了嘛。 对啊，大家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要告诉自己说，我爱工作，工作使我快乐，工作使我进步。 工作使我疯狂，是不是？工作使我变成一个更加好的人。 工作让我在转角遇到爱，工作让我在每一个路口都拥抱你。 工作让我畅想未来，工作让我在每一个花开的时候都能够充满期待。 工作让我们在春去秋来的时候感受时间的秘密，让我们在生命中体现重要的韶华。 工作让我在与人的交往中体会人际的美好，让我在与老板的交往当中体会语言的艺术。 那各位来自， 怎么还开始聊到实用技巧了？ 来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来自我们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们在，而且你们起床了，和我们打个招呼吧，早上好，我们互相道一声早上好，以激励我们在周一的心情。那要告诉大家，除了通过 FM98.2 AM927 这两个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这以下的三种方式来观看我们节目的直播，分别是在微信公众账号上搜索活力982魔力工厂。那982魔力工厂呢 是我们的家，对不对？ 是我们的微信工作账号。 对，您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就可以观看到我们的直播了，我们随时会关注您的留言。那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来搜索活力982，在北京时间上搜索北京青年广播都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那这里是微微一笑，我们希望在每一个早上给大家提供一点聊的东西，因为早上有的聊，全天才不无聊嘛，对不对？ 是的。那来吧，抓紧时间进入今天的第一时段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 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欢迎回来，这里是好奇头条号。那在今天好奇头条号当中的第一条资讯呢，我们想要告诉广大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关于北京马拉松的消息啊。 是的，其实昨天的时候呢，2017华夏幸福北京马拉松比赛是7:30鸣枪开跑了，来自33个国家和地区的3万多名运动员参加比赛，途经长安街、知春路、学院路、奥林匹克公园等等，到达了终点奥林匹克中心区的这个庆典广场。比赛全程42.195公里，比赛时间约为6个小时。所以呢，也想问问咱们在直播间的各种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哈，昨天有没有碰到北京马拉松的比赛呢？啊，在路上的时候有没有碰到？哎，好，这条路我现在过不去了，我得等他们走完。因为我昨天中午的时候约了朋友吃饭，然后那朋友就来的比较晚，然后他们就给我发了路况，说遇到马拉松了，他们得等待一会儿，得等大家跑过去一会儿才行。 哎，大家现场看过马拉松吗？你现场看过马拉松吗？ 没有， 对不对？ 对。 首先我要问你几个问题。 好的。 这是第一个。 是的。 就是你知道马拉松什么最难吗？ 坚持。 报名。 Make sense， 太有道理了。就是各种马拉松特别火的马拉松比赛都听大家说报不上名，然后到最后临近比赛的时候开放了多少个名额这样等等。 你知道就是我身边有两个朋友就是属于那种全世界跑马拉松，然后有一次有一个朋友抽到了纽约马拉松的那个就是入场券，就他可以跑了，他那天就像中了彩票一样。他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就是抽中那个就是波士顿和那个纽约的马拉松有多难，然后他就说基本上所有跑马拉松的人如果你抽中了，就真的说明你今年的运气非常好。因为好像据说在他看来就抽中比如说世界四大马拉松大赛，然后伦敦马拉松、波士顿马拉松、纽约马拉松，还有一个我不太记得清了，好像三个在美国，一个在英国。然后就是基本上好像是10000个还是10000个里面才能抽中一个吧。就特别难。 对，其实包括北马就挺火的。对，今年那时候快跑之前还见到朋友一直在念叨说，哎呀，没报上名怎么办。然后北京马拉松的确是一个在中国特别重要的马拉松赛事哈，它素有国马之称，创立于1981年。与历届的北马赛事不同的是呢，本届马拉松呢会成为世界唯一的大洲马拉松联盟，也就是亚洲马拉松大满贯的首站赛事，从去年的50000人报名到今年的近10万人报名。所以说它也成为了北京市的一个城市名片之一。可是你看这个报名的人数，去年5万，今年10万。然后最后就是很难报上名啊， 对不对？ 所以你问我第一个问题，是 第二个问题 最难。 第二个问题，职业马拉松选手参加马拉松最怕失败，对不对？最怕失败嘛，怕成绩不好。那业余马拉松跑马拉松，业余马拉松跑的人，他最怕什么？ 职业最怕失败，业余最怕什么呢？他想跑完，对吧？最后拿到一个证书，最好能拿到一个奖牌，然后还能发个朋友圈，显示自己特别坚持啊啊！然后他要跑的这个特别的有技巧，锻炼自己的身材，锻炼自己的意志力。他怕什么呢？怕什么呢？ 怕大门关上。 怎么着了呢？就是出不去了是吗？还是跑不进去了？ 你知道每一个马拉松对于他的那个选手跑的人来说啊，分成两波。第一波呢就是职业选手，他们是拼冠军的，就基本上3个小时左右就开始陆陆续续有人到终点了。但是每一个马拉松它应该都会有大概5个小时左右的，就到6个小时。就如果我已经开赛6个小时了，就差不多具体的每一个马拉松可能不一样。那个大门就会关上 啊。 就如果你是晚于那个时间跑的，你就没有证书，没有奖牌 啊。对， 也过不了门。 对，是的。 所以所有跑马拉松的选手都会就是计算着说晚马上就要跑不到了，所以中途还是会分配一下体力。 明白了。其实我也看到过那种新闻，就是跑马拉松的选手跑得很辛苦，然后好不容易跑到终点了，就发现成绩没记上。这样也是挺惨的吧。 好，我再问你第三个问题。 一般来说跑马拉松的人都挺好玩的， 是的。 那看马拉松的人除了看职业选手的那种飒爽英姿之外，还看什么呢？ 看马拉松的人看谁晕倒， 还有呢？ 中了一个方向是吗？还看谁的衣着比较妖艳？ 没错，看热闹。 是吗？ 看热闹。 你哪来的这个理论呢？ 我跟你说，因为我在伦敦看过伦敦马拉松，然后我去的时候呢，伦敦马拉松其实实际上职业选手已经差不多跑完了，然后我看到一两个那种成绩比较差的职业选手吧，然后就是他们跑就健步如飞的跑，然后接下来就看到了身上穿着饼干的，然后把自己打扮成白雪公主的，然后一对美少女的，就是那种奇装异服，对他们来说参加马拉松就能抽上这个签儿，然后能报上名，就是一个节日要来做庆祝的。 是的，我觉得你这三个问题特别好，咱们的听友还有观众朋友们哈，可以学起来了，以后聊到马拉松先问对方这三个问题。 然后第四个问题是关于马拉松的最后一个问题。 还有第四个，不是你哪来的这些问题啊？水水，你是自己总结的吗？ 对啊，因为我身边， 我觉得你答案总结得很标准。 因为我身边很多跑马拉松的人，在北马上大家就是最愿意去做但是又最被称为陋习的是一种什么行为？ 不知道。 你知道在北京马拉松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玩的事， 大家可以跟着猜一猜哈。我看这个守护星星已经来到直播间了，说了山山水水早上好，早上好，我们在聊北京马拉松的事儿呢。 对， 最怎么样， 最让人觉得羞羞，但是大家又觉得说，哎，好像是个北马的传统，但后来大家又说要摒除这样的传统的，是什么样的一种行为，你知道吗？ 干嘛边吃涮锅边跑？ 是在北京一些城墙下面尿尿 啊，随地小便是吗？ 对，然后当时前几届马拉松的时候还有新闻报道，就说这些业余选手也好，职业选手也好，就是职业选手应该没有了，业余选手真的是一排在那个城墙边上，就是小便，这样是特别特别不好的， 的确不好， 对 吧？ 对 不对？就是这马拉松他们应该是有这个定点的移动公厕的，是不是？然后可能也是着急吗？ 我临时还想到了第五个问题，你要不要回答一下？ 要。 就是以下两个做法哪一个是对的？我在跑马拉松的时候喝着水，把空瓶子然后找到了一个垃圾桶和垃圾箱，我把它扔到那个垃圾桶。 好的，一定是随手扔了是对的。对不对？ 那为什么随手扔了是对了呢？ 因为你找一个垃圾桶呢，会消耗自己的体力，然后会影响自己的成绩，而且马拉松全程呢可能是设置的固定的垃圾桶的点，然后你随手扔了之后呢，这个会有专业的志愿者帮你清除垃圾，另外呢可以绊倒后面的选手。 除了可以绊倒后面的选手之外，你分析的非常非常对，然后还要再加上两点。第一点就是如果你用大型的垃圾桶或垃圾箱的话，有可能为恐怖主义袭击提供方便，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 会有不安全的因素。 第二个呢是选手在边喝边扔的情况下，其实实际上是更节省他们的体力， 是的， 他们就不用拿着那个东西到处再找了。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真的不会被绊倒吗？ 他们会往边上扔 啊， 他就是很潇洒的那种使劲扔。 好可爱哦，感觉就如果是那种需水量比较大的，刚开始的时候身上带了好几瓶水， 他们不会带水的 哦， 全程都有站点给他们提供海绵，就蘸水的海绵，他们要把身上打湿，然后同时也会有一些那个工作人员给他们提供水。 明白了，那就没有边喝边扔的问题啊，就是到了那个工作人员的补给点，先拿上水，然后往前边跑边扔，还不如在那 喝 完得了。 他们不能停啊。 为什么不能停？不能歇歇吗？ 马拉松的要义就在 做，贵在就是慢慢的跑， 就叫做 running non stop。 不带停的， 对， 真的不能歇一歇吗？ 如果是业余选手的话，中间会歇很多次， 对呀。 但如果是职业选手的话，应该是一气呵成跑完的。 谁有在关心职业选手？职业选手毕竟是少数，跑北京马拉松的很多朋友，应该就是平时比较热爱运动的一些朋友，对不对？ 马拉松已经成为就是用 在全民马拉松的感觉。 用新周刊的一个封面来说，马拉松不就是中产阶级无声的广场舞吗？ 对。这个比方太棒了。 OK， 那刚刚给大家带来的是马拉松的一个消息啊，那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很好玩的店。 好呀。 接下来呢，其实我会给大家带来几个商店的消息。 开心。 第一个商店呢是位于美国，这家商店卖曲奇饼干。然后它的饼干很有意思，它会把饼干做成名人的脸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样子。我们可以来看一看。 首先呢，我们看到的这一张呢，就是他把饼干做成了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的脸。 嗯， 这也是他们家的立电饼干。然后一般来说呢，他们家的饼干会其实实际上是会模仿这个名人的头像。然后呢，比如说像这个是先手绘嘛，然后手绘完了以后，然后再用他们家比较特殊的工艺做出来。而且他们家的饼干原来只卖$10一个。就$10其实挺贵的了，你想60块钱。 嗯，好贵呀。 很贵。 60块钱一个吗？我觉得就是$10一个饼干在美国也算是贵的诶。 很贉。然后现在已经涨到$20 了。有完没完，竟然还涨价。 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家卖的这个概念特别好嘛，他们就会把名人的脸放在上面。那在美国其实实际上就是总统候选人在就是筹集就是政治捐款的时候做周边产品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儿。据调查呢，奥巴马一度通过这个商品得到的这个费用啊，商品冠名他得到了$40,000的费用。而去年就特朗普的在线商店印着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让美国再次伟大复兴的这样的口号的棒球帽和周边产品也是成为了人气产品。所以你在美国经常会看到一个人穿着一个 T 恤或者戴着一个帽子，然后上面写着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 这是他的一个口号。 这是他的一个口号，对，他竞选的时候。 但是呢，就是特朗普他的这个生意。就是被这个饼干店真的是做大了，因为这饼干店真的是一夜爆红。估计可能大家都很想吃这样的一个总统脸的饼干吧， 比较有噱头。 然后最近呢，他们家又发现了一些新的商机。所以他们家其实实际上是做了其他的名人的饼干。就比如说他们家现在做的包括在《老友记》里面的 Rose 和 Rachel， 然后贾斯汀比伯，然后说唱歌手 Drake，然后比如说 Spicy Girls 就是辣妹唱团等等。那比如说2块的售价是$49，4块的售价是$69。然后呢，他们在情人节的时候还专门推出过不同的帅哥的头像。其实真的挺贵的啊，你想 超级贵，2块饼干就要$49，$50。 差不多 300块钱。对啊， 对，一块饼干 太贵了， 150块钱。如果这个饼干我们咬10口就吃完的话，一口就是$10。 我觉得可能去花钱买这个饼干追求的不是去吃饼干这个乐趣，我觉得他们可能真的会吃，但是比较适合自己用来调剂自己的心情，或者买一个自己偶像的这种饼干。然后或者是送礼，对吧？ 对， 至于做一个伴手礼的感觉，我觉得还蛮可爱的。比如说如果你特别特别喜欢某一个作家或者是某一个主持人某一个演员，然后有个地方产这样的饼干，我可能会买一个送给你。 对， 自己买可能概率不是很大。 我觉得这种饼干很多时候都不是拿来吃的。 对， 我一般就在想说，在家居店卖的那些特别漂亮的蜡烛，谁会真的点呢？你看到过那些很漂亮的蜡烛吗？就蜡雕雕成一个天使啊、大象啊什么的，就整个纹路也非常非常的就是有感觉。你说谁会把它点了呢？ 那种应该就是装饰性的蜡烛吧。不会有人点吧。 所以我想问问大家，就是如果是现在在北京有一家做人脸饼干的店，你最想吃谁脸的饼干？ 或者是最想买谁的脸的饼干？ 对， 是不是 最想买谁的脸的饼干？ 你呢？ 然后这个饼干是特别特别可爱卡通的那种。 对的，对的，对的。我想想哈，我可能真的会比较喜欢是我喜欢的人的饼干的头像， 然后就吃掉它， 就摩挲它，就是逗它，哎，好可爱哟、 okay ， 就是戳你的脸的那种感觉，佟大为。怎么着，我还是挺专一的吧，是不是？ 很专一，很专一， 对不对？我喜欢佟大为已经好多年了。 所以最近有在看那部电视剧什么《人间至味是清欢》是吗？ 不能看，不能看。 为什么呀？ 不能看他跟别人谈恋爱。就是喜欢这个演员，但是从来不支持他的作品。因为看不得他跟别人谈恋爱。我最近在看《那年花开》，就是娘娘的戏。就是依然是大女主光环，只要出现的笑模笑的男生都喜欢他。 玛丽苏嘛。 对，他会有那个就是大女主光环了。玛丽苏也有点点，但是就是看的还挺乐意的，毕竟戏很好，而且就每个演员都是老戏骨的感觉。所以呢，如果在北京街头有家这样的饼干店，你会希望印到谁的这个头像呢？ 哎，我觉得我的名单很长哎。 来吧来吧，一个一个说一下。 我觉得四蛋双冰我都希望印一下。 你这个人好贪心哦。四 自带双 边、哎、我要告诉你哦，这家店两个卖49，四个卖69、啊、那肯定是买四个花的来啊。 就是四小花蛋是吗？嗯，四蛋双边你会吃吗？ 会吃。 嗯， 饼干不吃拿来干嘛？ 那为什么要头像的饼干？为什么不是用那种特别特别素的饼干？就是你会真的吃是吗？你会先用它拍照发朋友圈然后再吃吗？ 对。 嗯。四蛋双冰还有吗？ 我觉得还有很多了。你想知道吗？可能要讲5分钟哎。 嗯，我算了吧。我可能不是很想听中国就是长得好看的女演员名单。我觉得你这个开始这个名单之后可能会很长，是不是一个颁奖典礼的感觉 ？OK， 好，那除了这家、嗯、饼干店之外呢，还要给大家介绍另外一家店开业了啊。 嗯， 这家店是 是你的产业， 对，都是我的产业， 好希望是你的产业啊。 默默的，其实是大家的产业了、因为是奥运会的纪念品。 哇， 就是奥运会的纪念品店。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的这个纪念品店呢，是日前开放了。那现场呢，展示了印有本届奥运会会徽的 T 恤。 嗯， 那这个会徽是由日本设计师野老朝雄设计的，那被称作为祖式松纹。然后呢，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于2020年的7月24号至8月9号在东京举行。那这也是东京继1964年之后再次举办夏季奥运会，那也成为了比如说也使东京成为了唯一举办过2次夏季奥运会的亚洲城市。 嗯， 北京是来不及抢这个了，但是北京成为了全世界第一个同时可以举办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的这个亚洲城市和城市。没有什么区域。就说明北京冬天够冷，夏天够热嘛。 对的， 嗯， 冬天够长，夏天也够长。 对，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图片，其实我很喜欢那个，就是东京奥运会这次的这个会徽，我觉得非常有时尚的感觉，有没有？ 嗯，就是这个有点橄榄的感觉，然后又很像，其实很像某些品牌的那个 logo 的设计， 对吧？ 嗯，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纪念品还是可以买一买的。 嗯，你会真的买吗？ 如果到时候我去看的话，我想买吧。因为我说实话，我真的挺想2020年去东京看看奥运会的。因为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我不在北京。然后我就在想说，感受一下就是真正的有奥运会的那个城市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因为接下来的2届是在洛杉矶和巴黎，说有点太远了，对不对？ 很难计划是不是？而且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在于就是感受一下有奥运会的那个城市当时的氛围，因为那是一个整个城市的盛世。再加上其实像这种比较重要的在人类历史上都有纪念意义的大事，我觉得买一些纪念品还是挺有意义的。 对对， 就是我曾经亲自的参与过，亲自的近距离接触过，然后这个纪念品可能也是一个当时的回忆。好像就是慢慢的人越长越大，就会发现人生需要一些仪式感。也可能是记性越来越差了，你知道吗？发现哎，好多事儿如果不买点东西记着，我就忘了。这回头一看，哎，我当年还买了一个这个。哦，对，我去看过东京奥运会。 你知道我家有一枚那个里约奥运会的金牌的纪念品。 哦，是吗？ 是塑料的呢。 你是有多想做产品？是不是 VR 的产品？ 然后那个是我靠那个石头剪刀布获得的。 吓死我了！我以为你靠哄骗的。 因为当时我朋友只带了两三块嘛，然后现场有4-5个人、然后他就说那你们石头剪刀布吧。然后赢的人呢就可以选择你是要金牌呢还是要另外的一个 T 恤。然后我就选择了金牌。因为我觉得 T 恤反正也没有金牌重要嘛。对不对？冠军哪管穿不穿 T 恤。 而且获得冠军之后通常是把 T 恤撕了，然后围绕着这个全场开始狂奔，这种姿态才比较像冠军的样子，是不是？ 对， 然后再穿上一个很长的夹克衫，然后去要金牌。所以还是金牌比较重要，金牌是挂在最外面的。 对，感觉 很想赢的两个主持人， 感觉就是浮夸的一个主持人，对不对？金牌不重要，最重要别人要看到金牌。 我看到了直播间青苹果乐园来了，跟我们打了招呼，说主播早上好。 早上好。我们正在聊的是关于一些比较有趣的商店的话题，也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说一说，比如你碰到过的比较有趣的商店是什么样子。 是的，哎，刚才看到了风爱我别走在咱们直播间里给咱们留言说这个哈，冬天够冷，夏天够热，两个季节都很长，一年就有这两个季节呀。 对呀，昨天晚上我就是走在街道上的时候， 你感受到冬天的含义了吗？ 我感受到秋天的含义了。 对呀，还是有秋天的嘛。 有没有？ 有。我已经很早感受到秋天的含义了。就这几天如果女孩你穿裙子的话，偶尔还是会真的觉得冷。也希望大家这个出门的时候哈，要注意防寒保暖。带一件外套吧，千万别冻着了。虽然说春捂秋冻吧，但是老觉得冻着还是有点冷。 春捂秋冻是个什么梗？ 春捂秋冻是句老话呀。就是 春天的时候你可能再热啊、你也不要脱，因为快要夏天了，就是老人会说你春天要捂着、所以你秋裤不要脱那么早、然后你就对身体好。秋天的时候冷一点无所谓就是哪怕动一动好像对身体反而更好一些、所以有个古话叫做春捂秋冻，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不要随着季节的变化明显的去增减你的衣服啊，让你的身体慢慢适应，应该是这个基本的原理。 对，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女性是一种 很怕寒的动物 我觉得女性是一种穿衣服和季节也没有太大关系的生物吧。 有道理，跟季节没关系，重点是好看，是吧？冬天的时候里头依然是小裙子，只要外头套个羽绒服，而室内依然是夏天的小公主。 对啊， 可是就是虽然这句老话我听了很久，就是春捂秋冻，春捂秋冻，这是用来自我安慰的。就有的时候秋天我好歹冷了一下，就偶尔我就哎呀好冷，然后算了算了算了，奶奶说春捂秋冻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实际上我真的很怕冷。我觉得女孩子好像还是不要冻着了。就是大家都说这样十个女生九个寒，你知道吗？真的太寒了。你作为一个男孩子，你如果能随身携带暖宝宝这种东西，就会成为中央空调的暖男。 是吗？哎呀，我不要成为暖男男的。 在什么暖什么？ 暖男。 暖男是吧？ 不要成为暖男。 刚才又说了奥运会的消息，又说了这个马拉松的消息。其实今天早上的话题特别特别的运动哈，然后刚才水水提出了一个问题，说这个哎，大家有没有碰到过什么特别有趣的商店？你有碰到过很有趣的商店吗？ 我碰到过挺多有趣的商店的。比如我还是把下面这条给大家说完吧。 好的， 就是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现在音箱已经开始推动就是智能语音的助手了。 是的， 然后其实除了音箱之外呢，部分的耳机品牌也开始慢慢的尝试在他们的蓝牙耳机和带线的耳机上提供语言语音助手这样的功能。所以说以后我们基本上如果看到一个人戴着耳机，他不一定是在用手机来进行语音智能的一个就是求助或者是一个 指令是吧？ 对，他可能是直接对着他的耳机。所以说现在所有的电子产品基本上都在走这样的智能语音助手的这个功能的铺设当中。而且其实实际上就是关于整个的这个科技的发展会让我们看到耳机整个的进步。那不同的各大厂商啊，特别是国外的这种比较厉害，在就是科技上发展的比较厉害的厂商，其实都宣布音箱耳机这种跟音乐更接近的产品，看上去其实实际上会是他们更先进入到的一个产品，就是他们的科技会更先的进入到这些产品当中去。所以说很炫酷，我觉得 非常炫酷。以后大家就是这个一个耳机可能就能走天下的感觉，是吧？然后我其实慢慢的发现真的人工智能开始做了更多的尝试，形式上有各种各样的变化。然后我就在想象以后可能戴个耳机啊，我只要说一声我马上回家了，帮我订个外卖，然后他可能会发送一些指令给我的手机 APP 的终端，然后帮我下一个单，订一个什么什么外卖。听起来生活会真的变得很方便。 传说某国产手机在10月份出的那款新的机子就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就是你告诉他说我想要干嘛，然后他就会迅速的把你所有的那个终端都统一起来。然后比如说你要告诉他，你说你要比如说明天然后出差去哪儿，然后去哪儿住，然后他会一系列把你所有的事情都办好。所以我估计这应该是个潮流吧。 所以以后秘书这个行业 对 可能慢慢的要被取代了吗？ 但是我觉得可能是你没有之前做过助理或者秘书的工作。其实秘书和助理的工作最重要的不是这些。 有道理。 最重要的其实实际上我觉得是揣度，就是 老板的 意图和喜好。然后 不需要他下指令，我看着他好像该喝咖啡了。 对，他就是一想着说，哎，我是不是要喝咖啡，马上一杯咖啡就递上来。 对的，哆啦 A 梦是吗？是小叮当的感觉。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好奇头条号的内容，这里是微微笑，我们一首歌之后进入今天的翻滚朋友圈。 是的，送大家一首白色球鞋吧，因为今天聊了很多运动的话题，希望大家都能够穿上白色球鞋， 一会儿见， 肆意飞扬你的青春。 到一定年纪总算明白美好的事物好像大部分都在青春时候发生，那天无意中翻出了那双发黄的白色球鞋，依然还有心跳温度，和他一起走过这 失去过的路，他总低着头听我的梦和心事，那一天笑着对我说，随我的白球鞋的脚步好像可以走到幸福，忽然他让我感觉自己。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春，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朋友圈。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早间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又要开始例行的这个时段就要开始跟大家讲吃的事情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今天早上没有喝小米粥，很担心珊珊要讲吃的但现在也没有办法，必须听着她讲吃着的水水 啊。你知道吗，我后来觉得特别特别的可怕，就在于咱俩天天做这种日播节目哈，经常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尤其是一些好朋友，对我们的生活轨迹简直了解得太清楚了。比如说昨天我不是约了那个鸡那点事儿田埂吃饭吗？他早上的时候先去参加了一个活动回学校，然后我就是下了直播9:30，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们几点出发呀？然后我说我可能会先到，他说你先剪片子嘛，你剪完片子我们差不多就出发了。这是我的例行工作，就是我每天下了直播之后呢，剪一个大概的小视频，会放在这个公共平台上面去播映，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982魔力工厂去看一下哈。然后我当时心里就想，我是什么时候跟你说的我下了直播要剪片子啊？就是可能是某一次下了直播之后跟他说什么工作，然后我就在说我在剪片子，剪完片子跟你回复之类的，类似这种我完全不记得了。包括你说的这个小米粥这件事情哈，我觉得已经有很多朋友知道你每天早上要喝小米粥了。 对啊， 就这是一个人设的慢慢的建立的过程，是吧？ 但是早上喝一碗小米粥是非常 健康的，对胃真 的 是非常好，是吗？ 因为不是你上次提醒我，你说空腹喝酸奶可能会就是有害健康嘛？ 对的，对的，对的。 因为我之前一直在空腹喝酸奶，我就自杀了很久。 其实也不至于到自杀，因为我觉得好像就是那个原理我好像跟你讲过，对吧？我现在也不是很清楚了，但是 你已经跟我讲过了。 对，但是我是真的觉得酸奶太酸了。就经常空腹喝的话，早上起来本来胃酸的那个浓度 就比较浓，就比较高。如果再喝酸奶的话，可能就真的给胃的压力太大了，我觉得。还是喝点小米粥好。 好，那今天早上 养人养胃。 因为今天早上要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样的 吃的？什么好吃的呢？哈哈哈哈！在直播间的朋友，有人爱吃吗？螺蛳粉儿。听起来怎么着？有为什么产生了一种恐惧呢？水水好像不吃螺蛳粉，对不对？ 我不是很爱吃螺蛳粉，因为它的味道有点太重了。 对的，这个螺蛳粉的确就是和榴莲的感觉是一样的，就爱它的人恨不得。 但我很爱吃榴莲 啊，是吧？很怪异，就是这种比较重口的，或者是比较怪的口味的，比较不常见的口味。你也没法说你喜欢吃榴莲就一定喜欢吃螺蛳粉。 好，水水 没有这个关联关系。 榴莲用英语怎么说？ 哦，好难啊。榴莲用英语怎么说？ Durian。 Durian 怎么拼？ 我有点忘了怎么拼了，反正你就记住 Durian 就行了， 就是丢人是吧？知道了， Durian。 榴莲就是 Durian， 大家记好了吗？达菲来了，说水水水早早啊， 早上好。来 Durian。 螺蛳粉。 螺蛳粉呢是柳州人送给全国的一个礼物。 错了，是全世界 的礼物。就今天也是聊到这个美国人已经开始吃中国的螺蛳粉的这个反应哈。螺蛳粉这种东西的确是跟榴莲的感觉是一样的。爱它的人爱到爆，然后就可以那种恨不得把汤都喝得一滴不剩。 对， 我其实是爱螺蛳粉的人。 OK， 你是不是把那种就是整个碗都要舔干净的那种？ 我很爱喝各种面和各种粉的汤，你没有发现吗？就是我是基本上不吃那个粉和那个面的，我没有那么爱吃粉或者是面这种形态的食物。但是我很爱喝汤。 好。 然后但是其实恨他的人我到现在还没有碰到过哈，我不知道。 云浩啊， 他真的很害怕螺蛳粉，是吧？ 我记得有一次他不是在节目里跟你说过，他觉得螺蛳粉的店就很像厕所爆炸了一样。 对，有很多美国人吃了螺蛳粉之后也是这个感受。吴黄来了，维罗娜来了，说的这个我回来了，为什么呀？为什么这么久都不见你了呀？ 对呀、 我们在这里等着你回来，等的花儿都谢了，我等的花儿都谢了， 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 花儿都谢了。为什么就是自然的形成了特别完美的两个声部？包括有个新朋友哈，小光年。 等一下 啊，也不是新朋友啊，小光年好像很早就出现过。他说水水有点像周深。 有一点，因为我和周深是一个地方的人。 啊，是贵州人是吧？ 是贵州人了。 就贵州人好像都会长得比较就那种清清秀秀的感觉。 比较娟秀吧。 娟秀。 清秀，内秀。领袖。 如果大家想看看那个水水长得像不像周深，大秀是吗？秀逗。然后可以到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来看哈。除了这个 FM98.2 和 AM927 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大家还可以去看我们直播间里的一些情况了。我们是一个可视化的广播，你可以看到主持人在直播间里的一些情况。有很多收看的方法，比如说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不仅可以看，还可以我们进行互动。而且在这个视频的这个直播的平台上面，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了。另外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都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啦。非常希望听到你们的声音，周一的心情怎么样？比如说 Verona， 为什么你好久不见了呢？继续说回螺蛳粉这件事情。 好的。 你知道螺蛳粉哈，对于老外来说，对于外国人来说，是一种来自遥远东方的不可描述的一种力量。 是。 我看到一个调查哈，这个老外开始吃螺蛳粉的情况，有一位留学生在公众平台上面，在他的社交媒体上面发了一个留言，说我曾经在大学食堂和舍友嗦螺蛳粉的时候被那个浓郁的味道呛到。这个浓郁的味道甚至蔓延到校园里，有很多留学生以为厕所被炸了。就是这是什么味道？而且有很多这个朋友回忆说，就是他以为他当时在那个校园里的下面有跟帖，有网友说我当时以为有这种一种动物叫做臭什么，可能类似臭屁虫吧，小时候那种 臭鼬 嘛，叫臭鼬嘛，那种动物啊，以为他在周围的草丛当中放毒了。就有这种感觉。你知道吧，就很多对于老外来说，而且他第二次闻到之后果断的认定这绝对是下水管道的大面积炸裂，要不然不可能这么臭，必须是大面积的炸裂，然后他就报警了。 所以螺蛳粉呢被评为是继臭豆腐还有皮蛋之后震惊老外的中国第三大就比较臭的食物。 好的 在他们的这个概念当中，如果大家去搜索外国人吃螺蛳粉的话，你在网上可以看到很多狰狞的表情。就是那种很意外，哇，这是什么食物，这一定是来自地狱的食物，到底是哪个创新的人才才能做出这样的东西啊。包括还有很多主人给狗狗尝螺蛳粉，也发出了狗狗这种不可思议的表情，连狗狗都受不了，甚至熏到眼睛都睁不开啊，等等等等。但是呢还是有很多老外在这个捂住鼻子强行尝试之后爱上了螺蛳粉。 我觉得螺蛳粉是好吃的了，我只是觉得它那个味道我有点不太受得了。所以我其实是比较少吃，但如果现在你说我们去吃螺蛳粉吧，我也很愿意的。 是吧？ 我很愿意的。 好的，开心。 因为螺蛳粉是那种你放点辣椒就会很好吃啊。 对，而且你看我后来去搜了那个外网上就是关于螺蛳粉的一些评价，你知道吗？我看到了一个外国人，他是这么评价螺蛳粉，他给螺蛳粉起了一个名字，就是是在外国网站上，然后有一个问题，What smells terrible but tastes great， 就是什么东西闻着很可怕但是吃着很棒。然后就有一个英文的回复 The China 螺蛳粉，还给了一个图片，来自亚洲的令人震惊的面条。然后如果直译的话就是荒谬的面条。但是慢慢的开始有很多这个在国外的一些华人聚集的地方有了螺蛳粉的店嘛。像比如说其实洛杉矶就有一家螺蛳粉的店，然后它一碗螺蛳粉大概会卖到12到14刀。加州大学的圣地亚哥分校也有卖螺蛳粉的，然后是大概9.45刀一碗的超辣螺蛳粉。 因为中国人太多了吧。 对的。包括英国的某个市长曾经去广西访问，还专程去柳州吃了正宗的这个螺蛳粉。老美来中国的时候他们也会真的去好好的尝一尝 螺蛳粉。其实螺蛳粉里面是没有螺蛳的。 对，没有螺蛳的。是的， 它只是那个粉的那个感觉很像螺蛳，对吗？ 不像啊。为什么叫螺蛳粉呢？ 为什么呢？ 我觉得汤里是不是有啊。因为它那个粉就是正常的粉啊，至少我目前吃到的都是。 那为什么要叫螺蛳粉呢？ 我们来 search 一下好不 好。 我们再开启好奇心的小课堂。那这个吧，这个任务先交给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吧，谁有空的话帮我们来就是搜索一下，或者你知道的话可以提醒我们一下，为什么螺蛳粉叫做螺蛳粉呢？好不好？给我们长长小知识啦。 夏天灿烂说我觉得很香。然后 Verona 说他最近太忙了，没见过也没吃过，不知道啥味道。然后风爱我别走说真的不好闻。 啊， 我觉得你可以和夏天灿烂两个人打一架。夏天灿烂说我觉得很香，然后风爱我别走在下面说真的不好闻。 是的，那个螺蛳粉的那个不好闻的来源其实来自于他们的一种就是配料酸笋。酸笋是螺蛳粉的特殊气味的一个来源。但是你想象的那个酸笋软趴趴的握在那个粉上，然后上面盖着焦脆的腐竹，然后旁边再睡着鲜脆的空心叶子，再加点木耳，加点花生， 吃了， 加点醋椒，其实你别再咽口水了，然后加点花生米儿，这个嘎嘣脆，就是真的是唇齿留香。我的确是很喜欢吃螺蛳粉的啦。但是今天呢是想跟大家看一些这个他们的外国人去吃螺蛳粉的一些反应，慢慢的开始外国人在中国人的陪伴下，在这个中国人强大的饮食文化的诱导下开始尝螺蛳粉之后啊，最后还是会有一些人像我们一样慢慢的爱上这种柳州的正宗美食。有没有被吃出说的这个流下口水来，亲爱的各种观众朋友？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你们有没有被什么样的外国的食物吓到直接就是震惊在现场石化的感觉？ 我在法国的时候在巴黎我吃过一盆生牛肉。就是其实他们非常传统的，就是一个大盘子。 好好好， 他们的那个他们的做法就是生牛肉嘛，就是他们有的时候并不是说他们一定要把牛排烤熟啊，而且我吃的那个生牛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吃。你知道当时我点的时候朋友就告诉我说你真的可以适应吗？因为就是有些法国人他们可能自己都吃不惯，如果是亚洲的比较喜欢吃熟食的味的话可能也会吃不惯这种生牛肉。 生牛肉我吃的。 对，但是对它不是那种切片的生牛肉。它是就是类似饺子馅儿。 类似饺子馅儿的生牛肉吗？ 对的。 这是一种生牛肉的做法。 怎么吃呢？包在饺子里， 直接吃。 那你应该很爱吃啊。 直接吃，没有皮儿的，关键是你知道吗？它就是，你知道我点的是生牛肉，他们说是类似就是生牛肉，然后配上鸡蛋啊，然后加上一些什么东西混合在一起。然后我以为是很小的分量，你知道吗？就是可能类似吃火腿的时候给你切那么几片儿，然后再蘸点蛋液啊，我会觉得可能是那种。就是品尝牛肉的质感的那种吃法，所以我就点了。然后他们当时我点的时候，服务生也再三跟我确认说你要点生牛肉吗？对他们来说可能是非常常规的一道这个菜品，可是对亚洲人来说，他们可能会真的多问几句，就怕你适应不了。上来之后就真的是一个大盘子，那个大盘子里就是一盆饺子馅儿，你知道吗？我看到的时候心里想，这不就是猪肉馅儿的饺子的，就是我妈还没剥皮儿的时候的那个样子吗？但是吃了之后很好吃。 Okay. 然后我也说不出是什么味道，反正我还是挺适应的，可能我本来比较喜欢吃生食嘛，然后可是这个印象给我留下的这个很深刻，而且我觉得这算是吓到我的一种食物吧。 OK， 其实我看螺蛳粉为什么叫螺蛳粉，确实是因为它的配菜里面是有螺蛳肉的， 是吧？ 但是为什么我吃的螺蛳粉里面都没有过螺蛳肉啊？ 后来我觉得应该是汤里，就跟鱼香肉丝里也没有鱼呀。 你这么说是这样啊。 因为我后来就专门去查过为什么鱼香肉丝里没有鱼而叫鱼香肉丝，是因为他们炒这个鱼香肉丝的时候用的一种酱料，在烹制这种酱料的时候里面是加入了鱼的。 你知道我在这个世界上最搞不懂的就是 XO 酱这种东西，就明明里面没有海鲜，为什么还要把它弄出海鲜味儿来呢？ 有道理。 你理解我的痛处吗？就是我就大家可能知道啊，就我在节目里说过很多次了，我不吃海熟的海鲜嘛， 明白。 然后每一次我就闻到那个味道，我就觉得很不舒服。然后明明那盆菜里面就没有海鲜，然后还要加点 XO 酱，我就不明白是为什么。 是的，这是关于螺蛳粉的一个小小的话题。 夏天灿烂说了，他说他也是很喜欢很喜欢吃螺蛳粉，但是也没有经常在吃了。OK， 那我们放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继续进入今天的。 等会儿哈，我让他发了一条留言，这个必须得念。这个是我经常说的一句话。 老婆饼里也没有老婆。 是的。不要那么较真啦，老婆饼里也没有老婆吗？ OK， 一首 James Blunt 的2005送给大家。 For a song I wrote in 2005 Didn't come with a warning But fame is unkind Put me on top of the world Couple of girls and then left me behind Sure, let's take a photograph You can show it to your friends and laugh I'll tell you what I'm doing now But you don't really wanna knowI wrote you a love song Now it's something that you hate on And I'm sad the record's broken But I don't think I can write a better love song Without it I'd be no one And now that you've forgotten meGonna lie, say it didn't work out. Cause I live in a big house, made a few pounds. Nice car on the drive. And I went round the world once or twice. Saw the sunset and sunrise. But for big highs, there's a big price when all you do is criticize. Sure, let's take a photograph. You can show it.Friends and love I tell you what I'm doing now But you don't really wanna know I wrote you a love song Now it's something that you hate on And I'm sad the record's broken But I don't think I can write a better love song Without it I'd be no one And now that you've forgotten something that you hate on. And I'm sad the record's broken, but I don't think I can write one better love song. Now it's something that you hate on. And I'm sad the record's broken, but I don't think I can write a better love song. Without it I'd be no one. And now that you've forgotten me, just tell me how to write one better. I woke up this morning realized all I do is apologize for a song I wrote in 200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是正在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珊珊， 我是水水。那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这个翻滚朋友圈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内容。 是的，我最近看到了一篇文章哈，在朋友圈里面，特别特别的有趣。我就我上大学的时候，大家就应该这样做。你知道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呢，就会经常出现，我睡了，然后室友还没睡，或者室友睡了我还没睡，然后大家会互相打扰的这样的情况。然后我看到了一个新闻，说新生按照生活习惯分宿舍，夜猫子们住一起，你们觉得怎么样？ 这个好哎。 对吧？ 这个真好。 这的确是扬子晚报的一篇新闻哈，就是昨天出的一篇新闻，是南大学工处通过新生调查系统提前摸清了部分新生的作息时间、卫生习惯，他们的一个新生调查系统。 OK， 所以你要自己输入的那种，对吧？ 对的，摸清了这个新生的作息习惯啊、卫生习惯啊，还有学习特点等等等等，通过大数据的评估啊，评估了新生的相似度，来给他们排定学号、安排宿舍。目前为止，开学半个月下来，新生们相处的都分外的融洽。但是按照这个经验哈，头半个月大家相处都挺融洽的，得相处4年试试看能不能过在一起。 是。 然后但是的确，这个南大工科试验班的一个大一新生小霞也跟记者聊聊天，她说了，大学宿舍和自己入学前畅想的完全不一样啊。来报道之前呢，悄悄的找学者打听过哈，找学姐打听过，说是按照姓氏笔画排宿舍，宿管阿姨站门口喊一声某某某同学，宿舍里4个人呢同时抬头答应。都是按这个比如说一个宿舍全都姓陈，一个宿舍全都姓李，这样如果宿管阿姨喊于同学，就是4个同学都因为宿舍都姓于。我上大学的时候，那个宿舍是按照地域分的。就是我们四个全都是山东人。 哦，真的吗？ 是的，是的。你们是随机分的吗？ 我们是必须要打开来分的。打散开来分的。因为不能把东北人放在一个屋。这样的话，他们的普通话永远都不会有进步的。 因为是播音主持专业，是吗？你们真的有这个不能把东北人放到一个屋的这个概念吗？ 而且最好不要和东北人住一个屋。东北话的传染度太强了， 会被带偏。 太偏了。 刚才这个因为东北话真的很好学，你知道吗？特别有感染力。 贼好学。 贼好学。而且说起来 说着说着那个 贼拉顺口。 那个调值就不够了。 调值是播音主持专业的一个，你要不跟大家解释一下，来个水水小课堂。 调值就是我们不是说普通话分四声嘛，就阴阳赏去，就是 一声、二声、三声、四声 对吧？这四声。然后呢，比如说我们是按照一二三四五这5个，比如说5个阶梯来的嘛。然后二声就是从一拉到5，就啊。对吧？ 对。 然后呢，比如说4声就是啊，就一定要下去。 是的。 然后就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说兔死狐悲，对吧？这是一个成语。 兔是4，然后得5一，是吧？就是大家要知道这个一和5，你要拉出这个距离感，拉出 狐悲，对吧？兔死狐 悲，4321， 是吧？然后东北人读是怎么读呢？兔死狐悲。 兔死狐悲是吗？ 狐悲。 狐悲听起来调值也挺够的，这劲儿够大。 然后我们老师就说不是北京，是北京。然后东北人就说是北京啊，老师，北京。 特 特别较劲，对不对？其实我觉得赏声就是三声还挺难，还挺难念的。比如说您刚才说的兔死狐悲，死就得二一四，对吧？大家慢慢去找这个，还要念的特别特别的带劲儿，咬字特别清楚才可以。 大海， 大海不能大海是吧？ 对， 我这明显就是调值不够。 对， 我说话的时候经常很懒，山东人说话其实是很懒的，不张嘴， 会大碴子味儿。 怎么大碴子味儿啊？我什么时候有大碴子味儿啊？你再跟我说一遍，你试试，你瞅你瞅我是不是？你瞅谁？ 瞅， 瞅你咋地？山东人和东北人的一个混合体。然后这个小霞刚才不说了吗？说跟学姐打听过之后发现呢，她以为是按姓氏分宿舍，结果后来宿舍里的四个姑娘不仅姓名不连，后来来这个省份，来自的省份都不一样。她们宿舍的四个姑娘都来自不同的省份，有这个江苏的啊，有浙江的，有北京的，有山东的。 这个好 啊。为什么呢？还能了解不同地区的文化，是吧？但是其实有这个在来自同一个家乡有特别大的好处。比如说我们那个，其实来自山东，我们四个姑娘，大家家里的饮食习惯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回家会给他们带枣庄的特产辣子鸡。 等一下，枣庄的特产辣子鸡吗？ 你真的，你觉得是重庆的特产对不对？ 辣子鸡，你们枣庄人怎么做辣子鸡？ 炒。干炒 是油焖的那种吗？ 不是油焖的，是干炒。 干炒，然后 非常好吃。我跟你记一盘，我让你服。你们贵州也辣子鸡是吗？ 我跟你说， 你达到目的了，已经。 flag 我要立下来。枣庄的辣子鸡吗？山东人吃辣吗？ 山东人很爱吃辣呀。哎，亲爱的朋友，有没有人出来？就是有没有山东人出来跟我站在同一边？山东人很爱吃辣，山东人又咸又辣，口重呢。 我以为山东人只爱吃两种东西，一个是包子，一个是饺子。 嗯，你知道我弟弟啊，就是我们家楼下，你知道这个话题咱们必须聊开了哈，我必须聊透了。刚才静悄悄悄悄说了贵州有辣子鸡，我弟弟有多爱吃辣，你知道吗？我特别喜欢吃我们家楼下一个肉夹馍，然后我就每次都让我弟弟去买，因为只有他买的够辣。我爸妈去买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哎，要不要不要放那么辣呀，孩子会不会受不了啊？然后那个如果是我爸妈买的话，做肉夹馍那个阿姨她又会想，要不然别放那么多辣了，吃完之后胃不舒服。只有我弟弟去的时候他非常坚持，放辣椒阿姨往死里放。这是他的原话，往死里放。然后我后来买了那肉夹馍，就整个肉都是红的，你知道吗？就红透了半边天的那种肉夹馍。陕西人，我们山东人哈，我刚看到有陕西的朋友出现在直播间里啊。山东人是吃辣椒的，而且枣庄的确有个特产是辣子鸡。它的那个做法和贵州可能不太一样，贵州炒的做法可能油会多一些。然后那个重庆的辣子鸡的做法有点像炸，其实他们就比较偏向于炸鸡的那种感觉，然后爆炒，然后翻辣椒。怎么了呢？ 我在笑 Verona 问的这个问题，他说四个爱吃螺蛳粉的广西人住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事儿？ 挺好的呀，就不要祸害别人嘛。就是他们宿舍一直有就是厕所味儿。 就会觉得他们宿舍的厕所怎么总是修不好。 路过宿舍的时候都觉得味儿很大。好，我要说回来这个辣子鸡的话题哈。我们早上都爱吃辣子鸡，你知道吗？就是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你们家春节的时候有没有那种必须上的硬菜？ 有。 就是辣子鸡是枣庄人必须上的一道硬菜，它的做法和重庆的那种油炸的，然后放很多红辣椒那种做法不一样，是那种干炒的，就是炒，但它有一点点汤汁，然后那个汤汁基本上你如果还能蘸点饼就更完美了。我真的会给你记一盘。 好， 因为有很多枣庄人爱吃到，他已经开始研发这个生意了，你知道吗？ 贵州辣子鸡现在都是我家里时刻都有。 是的，而且但是我订的不是那种你可以在超市买到的那种，然后我是那种就是他的厨师他会自己做，每天晚上凌晨开始去买鸡，然后去切好，然后去自己炒出来，可能一天就几十份，你就要需要提前一天订，他再给你密封包装，然后再快递过来。 贵阳都是这样的，现在 是吗？ 贵阳现在就是你知道这些，就是大概40多50岁50出头的这种妈妈，基本上他们的孩子嘛都是在那种，就是在外地打工啊什么的，然后就是工作嘛，然后所以说他们就会去

陕西的，特别特别的带劲。你知道他们，我们去一起去陕西的时候，还听他们吼秦腔，吼秦腔，肯定不是这样念的。 法乖你，屁事多的很。 你会唱山丹的花开红艳艳吗？ 我不会。 那不会，你好会哟、哦，就是得那个。 我不会说陕西话。 那不会说陕西话，你是看佟掌柜学的吗？ 不是，因为我身边很多陕西人，很多西安的。 那你来呀。 山 丹丹的那个开花儿哟，为什么不一起来？红个艳艳个鲜，就得这个调式。 厉害厉害 厉害什么？ 我不会，你看山丹丹的那个花开， 我的妈呀，在哪儿？在地上是吗？这个调儿。还能再低点吗？ 山丹丹的那个花开哟。 知道吗？咱俩今天的话题哈，这个时代的话题是搞笑诺贝尔。 对啊， 刚才那整段都很搞笑。 我觉得我们两个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长着偶像的外表，但是立志要做一个谐星。 咱俩的特点是你会搞，我会笑。好吧，有没有跟大家介绍收听收看方式呢？ 那除了 FM 九十八点二和 AM 九二七这两个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方式之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大家可以首先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九八二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直播。那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就可以看到我和珊珊了，也可以看到就是九八二的所有的主持人和所有的节目。另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搜索花椒直播上的活力九八二房间和北京时间上的北京青年广播这样的房间来收看我们的直播。 那为什么跟大家聊搞笑诺贝尔呢？因为今年是2017年了，对吧？然后这个月是九月份了，在九月份的时候，诺贝尔奖是要开奖的。 对的。 但是大家知不知道，在这个诺贝尔奖开奖之前的一到两周，会有一个特别有趣的诺贝尔奖，叫做搞笑诺贝尔奖，是在哈佛大学的一个剧场里面，每年都会召开。然后每年会有一些科学界的这个逗哏 灵魂人物 灵魂人物来发表一下自己的今年的一些比较有趣的研究，然后来获得这个搞笑诺贝尔奖。那今年第27届搞笑诺贝尔奖也是正式揭晓了，很多有趣的科学家，很多有趣的研究也再次浮现在大家的面前。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聊聊搞笑诺贝尔奖的一些情况哈。了解这个科学界的综艺大秀的朋友们，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些这些惊喜。那今年的研究成果有什么呢？咱们一条一条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吧，因为有很多真的还蛮有趣的。2017搞笑诺贝尔奖的一个研究课题。 OK， 那我给大家分享一下今年的这些就是获奖的这个课题，好不好？今年搞笑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奖是一只猫能否同时处于固体和液体状态。 就是猫是固体还是液体？ 好，然后和平奖是定期演奏笛吉利度管，就是一种风琴管的那种感觉，是否可以治疗这个打鼾呢？经济学奖 跟打鼾有什么关系？ 经济学奖更经 典，还和平奖。 经济学奖触摸活鳄鱼会不会影响一个人的赌博意愿？解剖学奖为什么老人的耳朵大？生物学奖有一种洞穴昆虫身上发现雌性长着雄性生殖器官，而雄性长着雌性生殖器官的现象。流体力学奖人手里拿着咖啡的时候倒着走路，咖啡具有什么样的流体力学特征？营养学奖吸血蝙蝠食谱中的人血研究。医学奖通过脸部扫描技术评估人类对某种知识的厌恶程度。认知学奖许多同卵双胞胎其实分不清自己和自己的双胞胎兄弟或姐妹。 是吗？他们会觉得那是自己是吧？ 然后产科学奖发育中的人类胎儿对母亲的就是生殖器官里播放的音乐会更加敏感。 就是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些，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特别特别的有趣，在于它可能听起来不是一个特别严肃的特别宏大的研究课题， 嗯， 但是你会想，哎，这件事难道是有关系的吗？其实它还真就是有关系的，有很多科学家特别严肃认真的去研究这些听起来很无厘头的一些研究课题， 嗯， 啊，也是给我们开了一个脑洞和一个新的思路。 没错，嗯，比如说我们先从猫的这条说起来， 对的， 我们给大家看一张图片， 嗯， 就是今年的物理学奖的得主马克安托万。他在研究一件事情，就是猫到底是不是液体呢？ 为什么会研究这个问题呢？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片哈，是在一个不规则的梯形的一个盒子里面，然后猫被完整的装在了里面，而且就是每个表面都贴合的非常的紧密，就是它完全被塑造成了一个梯形的猫。是这个感觉是不是？养猫的朋友可能也会知道哈，就是猫咪即使再肥，它是能够完全躺进一个很小的盒子的，嗯，所以我们看着猫咪是固态，但是它们是不是其实是液态的呢？还说它们练了缩骨功呢？有很多国家的研究者用流体力学分析了猫咪的状态，获得了这个物理学奖。物理学奖的得主马克安托万，刚才水水已经提前的把这个物理学奖的得主名字说出来了哈，他开始研究了猫究竟是不是液体呢？ 嗯， 通常人们对这个液体的定义是可以根据容器的形状来改变自身的形状，对吧？从这点来看，那猫就是这个德行啊。 对啊， 它就是完全活在方形的盒子里面，它就是方形；活在圆形的盒子里面，它就是圆形。所以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话题呢？ 嗯， 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这个科学家严肃地研究了这个课题，运用数学公式计算出，活泼好动的小猫比懒洋洋的老猫更能保持一些高难度动作，并发表了论文。其实就是年轻的时候， 对， 这个骨头会软一些。大家觉得猫这个话题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你们是不是曾经产生过这样的灵魂拷问？ 有、嗯、猫的这个液体灵魂拷问我是有的。我觉得顺便就把下一个也说了吧，因为两个都和动物有关。 嗯， 然后今年的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的他的这个研究结论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在进赌场之前和鳄鱼发生过身体接触，是非常非常有碍于你整个的赌博意哦，不是今年的经济学奖， 嗯，啊，是的， 经济学奖 不是有碍于哦，是更愿意赌博， 就是是有碍于你的赌运的。 哦，是吗？ 嗯，因为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说，一个人啊，就他们首先那个研究方法非常非常的厉害。 嗯， 他们就是用了一只体长约一米的一个弯鳄，就是一只真的活鳄鱼。 嗯， 把它的嘴巴呢用胶带绑着。 嗯， 然后呢去猛戳准备要去就是赌博的人的这个手臂。 嗯， 就去赌场吧。 嗯， 去赌场玩的人的手臂。嗯， 抱着鳄鱼戳。戳客人是吗？很棒。 然后呢， 研究的方式真的我觉得非常的非常的温柔， 非常温柔，对不对？然后呢他们就用这个鳄鱼去戳这些人的手臂，完了以后呢就去， 哎，你不要好像拿了一根就是擀面杖大小，那是一个一米长的鳄鱼，好吧，得这么抱着， 嗯，对对，就这样嘛，嗯， 啊，对， 这样戳过以后呢，他们就观察这些被戳过的人的行为。 嗯， 然后他们最后发现是这样的，就是和危险的爬行动物亲密接触之后呢，会产生一种兴奋感。 嗯， 然后这种兴奋感会使得赌博的人赌上更多的赌注，也就意味着他们会耗费更长的赌博时间，导致更大的损失。 嗯， 那他们也认为这是有关于情绪刺激对赌博选择影响的一项研究。 嗯， 所以说很显然，这将有助于解决一个非常严肃的行为和健康和我们的精神健康问题。 嗯， 那就是我们必须努力克制自己，一定不能让这种运气用在一台老虎机上。 然后我看到了一个比较精简的版本的他的这个研究的报告，好像他说了是在开赌之前，然后可以跟那个封住嘴巴的一米长的鳄鱼亲密接触之后呢，会使有赌瘾的人赌得更大，也输得更惨。 对， 嗯，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研究特别特别的有必要，就毕竟鳄鱼是大家经常见到的一种动物嘛。 就是回家的时候看到他的时候，你就稍微碰碰他，对吧？就是可能就是晚上打麻将的时候就会稍微多输点，嗯， 开玩笑啦，嗯，但是我觉得这个话题特别特别有趣，就是这个研究的课题，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产生这样的想法，为什么要用鳄鱼去做这样的一个关联性的研究。我在想这背后的逻辑应该是人在碰到一些比较危险的 对手的时候， 嗯， 然后你需要保持高度的集中注意力。其实不只是碰到鳄鱼，你哪怕进来一只小狗，你看到一个新鲜的小狗，你的那个状态都会变得更加兴奋一些的， 嗯 啊，你的神经被任何动态的、被任何新鲜的事物挑动的时候，它就是会兴奋的嘛，它会分泌各种，比如说你的荷尔蒙的激素，然后会。这个指数会变得更高， 嗯， 所以这种情况下，人可能更会有那种魂不吝的感觉，就跟喝了酒的感觉其实是一样的 ，all in， 压压大大大大开开输了，好了，你知道吗？就是会失去理智，你知道吗？嗯，这个跟当时我之前分享过一个， 我觉得你那个是被霸王龙袭击了，刚刚那个状态。不是鳄鱼吧 这其实跟情感也是有关系的、 嗯、 就是在情感研究上不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吊桥效应吗，嗯， 好像你说过， 对的、嗯、大家记得我分享过这件事情吗，就是吊桥效应，然后如果是做了一个研究、 嗯、 同时50个男人分为两组，分别有50个男人，然后在他们的对面目的地然后有一个女性的工作人员需要他们填一个表格， 嗯， 一组男人是走平地过去的，另外一组呢是走一个吊桥过去的， 嗯， 然后实验结果研究发现，走吊桥过去的那组男性跟那个女生的工作人员填完表格之后，更有概率在事后跟他发信息来约他见面。嗯，其实这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吊桥效应，就是你走吊桥的时候，你的神经是属于高度兴奋状态的， 嗯、 你会被绷起那个劲儿，你会有这种出去探索和征服的欲望，甚至在感情方面也是需要你处在这种状况下的。所以他给出了很多很多约会的小技巧，比如说你第一次跟男神女神约会的时候哈，千万不要选择特别安静的地方， 嗯， 你要选择一个稍微的嘈杂一些的地方啊， 比如说 酒馆啊、游乐园啊，对，你会勾起他那个兴奋度， 跳楼机。 如果他恐高的话就真的不要了，有可能连朋友都走不了了，对不对？嗯，稍微的有点小情调的地方，千万不要那种特别特别安静的地方。 嗯， 所以我在想这个研究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科学家可能会他是倒着推的啊，什么情况下会影响这些去赌博的人的状态，一些刺激他的啊，让他更兴奋的这种生物的出现，那么选一个有代表性的，不然觉得大家进来啊好害怕呀，会更加兴奋，他们选了一个代表是鳄鱼。 对， 嗯，而不是是正着推的，鳄鱼和他有什么关系，肯定想不到这儿嘛，所以他应该是从这个想研究的母题出发，然后开始去找一个表象的表达， 嗯， 对不对？ 但是我就不是很清楚，就比如说鳄鱼和小狗它的效果会不会不一样啊？因为在我理解， 我觉得一定会不一样。 我觉得心理机制来说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人面对危险，你要去抵抗， 对的， 然后你要去奋斗，你要去拼搏的时候， 嗯， 你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高度集中的一个想法。 对，看到小狗的话， 荷尔蒙。 看到小狗的话，赌场如果想提升自己的营业额，一定是会在这个自己的赌场门口放一只封住嘴巴的鳄鱼的，他不会放一只小狗。小狗那么萌，哎呀呀，然后还拱拱你，然后还那个还能给你抱抱你，还蹭蹭你，对，哎呀，好可爱呀！我都想起我的狗狗了，嗯、你看它的眼睛多像 baby 啊！我想我的孩子了，我要回家。 不能输钱是吗？ 对呀、还要喂奶。 Okay, 嗯，那赌博的时候应该也会。慢慢比如说你在赌场玩的时候啊， 对， 会稍微的喝点酒，所以下面一首 Bartender 送给大家、同样是来自 James Blunt。 It's a little after midnight, there's a couple in the corner and I wonder what he said because she's crying, and I guess they won't remember when they wake up in the morning with a headache from the whiskey and the wine. I know that I've said things I regret when I'm sober, because we always hurt the ones we love the mostI messed up and I know it. If I hurt you, girl, I'm sorry, but it's good to see the girl I used to know. We could dance, but I can't dance. Maybe we could stick to holding hands. Or should we raise a glass? OK, 我们回来啊，刚刚一直在聊到的是一个其实心理机制的一个问题，对吧？ 嗯， 所以说，但是其实我是觉得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赌这个行为本身来说是带有非常高的风险性的。 是的。 所以说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肯定是不可能倡导这样的一种行为。 对，只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搞笑诺贝尔奖的情况，他们的确有这样一个研究的课题。 对，然后这个研究的课题其实更多的是在于人的冒险精神， 嗯， 对不对？只是说可能在赌场这样的行为可能会更直接一些，因为是跟钱还有整个心理都联系在一块嘛。 要不要送大家一首歌？这样哈，一起唱，预备走。风雨的洗礼，我从不却步。 再多的挑战我从不认输。 好，下一条。搞笑诺贝尔今年的这个有一个获奖的研究是说、老人的耳朵为什么会比较大。你知道，我觉得这条真的很有意义。 是吗？ 就是他发现人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应该是50岁还是60岁之后，每10年你的耳朵会长大2毫米。 2公里是吗？ 2毫米。2公里。 不是2厘米啦。每年长两毫米是吧？可以接受，可以接受。就是但是我觉得这个特别有趣，你知道就是老人。你说到老人家的耳朵，我还没有仔细的观察过。我只是比如说我的姥姥，她现在听力不太好了，你知道吗？就你跟她说话的时候，你要很大声，姥姥，然后她就把耳朵给你凑很近很近很近。所以下次她凑得很近很近很近的时候，我要看看她的耳朵是不是很大。 然后这个研究发现，女性的大耳朵没有男性大耳朵那么明显。 为什么呢？ 原因是因为女性的耳朵本来比较小，长大了不是很明显。 底子好。 但是男生很容易就发现，就是老人的耳朵很大。 而且女生的头发比较长吧，会遮住一些耳朵的部分，所以你可能没有那么多把注意力放在她的耳朵上面，但是男生都是短发啊，你看板寸，耳朵就支在那儿，感觉很有福气， 对不对？ 是的， 这个研究也是很 大耳朵扑闪扑闪的。 好，那我们其实就是刚刚聊的是三个在今年颁的搞笑诺贝尔奖的具体的案例。那我们回顾历史，其实搞笑诺贝尔从它开始以来就一直不断的在创造奇迹。 是的。回顾一下历史上曾经获得过搞笑诺贝尔奖的一些研究是什么呢？ 比如说2005年的流体动力学奖，我们来看一张图片。他研究发现南极的企鹅大便能够喷出40厘米远。 然后他还画了一下，就是那个在企鹅的身体里面粪便是怎么形成，就是包括从食物是怎么形成，然后怎么伴随着肠道的一个消化，然后形成了粪便，然后最终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抛物线排出体外。 它是一个力学公式吧。对不对？你物理比较好，你给我分析分析。 其实我看到的是一条抛物线。就是半马抛物线，其实 对， 就是那个企鹅排出粪便之后粪便的一个走势。大家看一下他这个画了一下哈，这个是排出粪便的那个点。排出之后然后粪便走了一个流线，你如果把它画成地面的平行线的话，这个流线它的长是40厘米，高度是20厘米。然后从这个企鹅，咱们真的要聊就是排便的整个过程吗？ 不是，我是想你聊的是它怎么算出来是40厘米，你知道吗？它其实实际上这些就是刻度，它都在表示的是距离和长度。然后它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公式，就是放进去以后，然后算出了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数值。然后研究人员在结束 应该是跟压力有关的，他们会测算一下企鹅体内的压力。 他们在结束的时候给出的结论是这样的，他们说企鹅是否愿意选择这样的方式来排出粪便，或者说企鹅在排出粪便的时候是否会受到风向的影响，这些疑问都需要进一步通过一次去南极的探险才能够解决。 所以现在是纯粹的书面的理论研究，觉得企鹅应该是能排出40厘米长的这个 然后这篇新闻报道的结论是，但是毫无疑问政府不会资助你们这次旅行。 就是一个自己在幻想的一个过程。要不咱们这个众个筹， 就去南极观察一下企鹅的排便过程，是吗？ 这个奖是获得了搞笑诺贝尔奖的什么？ 2005年，流体动力学。 流体动力学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特别有趣的搞笑诺贝尔奖的一个案例呢？ 当然有，当然有。接下来，2008年的生物学奖。得出的结论是，狗跳蚤比猫跳蚤要跳得高。你听我说完。这个结论是如何得出的呢？如果是你的话，你怎么样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呢？ 养一只狗，养一只猫，量呗。然后逮下来，然后放在一个空旷的这个瓶子里面，看看他们谁跳得更高。 但你的肉眼其实很难判断说他们怎么才能跳得更高的。 那就这样，用不同的瓶子，然后那个瓶子上面放一些可以粘住跳蚤的东西，比如说粘的东西，然后不同的高度，然后先从高的开始，然后慢慢的往下降，看看谁先粘到狗跳蚤或者是猫跳蚤。合理吧？ 是合理的。 那就把狗和猫放在那儿就好了，也不用把跳蚤逮出来。跳蚤的确挺难逮的，是吧？放在一个透明的盒子，或者就是只要是一个容器，然后上面有一个可以粘出跳蚤的东西，然后一点点往下降，看看是养猫的那个瓶子里面最先沾到跳蚤，还是养狗的最先沾到跳蚤，要考虑一下猫和狗的高度，然后做一些小小的改变。 嗯，我觉得你想的非常非常的理想化，但是我觉得不够直观。 为什么？ 嗯，因为 他们做的很直观，是吧？ 你听了研究小组的这个，就是他们设置的这个实验，你就知道，其实实验真的可以很简单 啊。 嗯，而且设置实验的方式也可以很简单。 嗯， 我要给你介绍一下他们是怎么样设置这个实验的。 好的。 嗯，研究小组介绍，他们设置了一个微小的跳高杆。 什么什么什么？Excuse me， 跳高杆，嗯，他们让跳蚤们以背跃式进行跳过， 嗯， 来判断。他们发现狗跳蚤确实要比猫跳蚤跳得高。 嗯，水水，我特别欣赏你这个逻辑。刚才我在说逮个跳蚤看它怎么蹦的时候，你说不够直观，你肉眼看不见嘛。那请问设置了跳高杆之后，用背跃式跳高就看得清了，对不对？ 那个跳高杆就会掉啊，那个跳高杆就会掉呀， 会跑会撞到是吗？在那等着， 发现了没？发现了没？ 看看那个跳高杆什么时候掉。嗯， 但是呢，大家也不要觉得啊，就是这个研究毫无意义。哇，是谁送了这么多礼物？ 柔柔可达鸭送了好多，嗯，他送了一个掌声。哎， 谢谢可达鸭， 谢谢你送我掌声。 嗯， 我们伴你一生，可不可以？微微一笑伴你一生。他还送了金话筒，嗯，谢谢你送我金话筒。 嗯，你是个女朋友都要哄。 为什么是个女朋友都要哄？祝你天天有女朋友哄， 嗯， 好不好？ 嗯，那这项研究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 嗯， 你知道它的意义其实有一个点在于什么吗？ 什么意义呢？ 就是如果你知道狗跳蚤比猫跳蚤要跳得更高的话，那比如说你买一只狗被跳蚤咬到的可能性就会比买一只猫要大， 是吗？嗯，所以说如果你不想被那个跳蚤咬的话，可是狗狗其实并没有一直在地上生活啊。狗狗和猫猫它们并没有说它们不，因为它们自己爬得很高啊， 嗯， 就比如说猫，咱们那个直播间就各种角落它是真的可能爬上去的，你知道吗？ 嗯， 所以说它并不在意它身上的跳蚤可以跳得低一些，它自己高啊。 所以你就应该在明年的搞笑诺贝尔开启这么样的一个选题，就在于说，嗯，如果狗跳蚤比猫跳蚤跳得高的话， 嗯， 人类是不是更有可能要被狗跳蚤咬到？ 嗯，我觉得不会。嗯， 对不对？ 我需要， 你要设置一个实验， 好的， 你要设计一个实验， 好的， 就是 把水水啊放到养狗和养猫的房间里面，看看它先被谁咬到。 嗯，我觉得我给你设计的是这样的，我会先把狗跳蚤全都逮出来放在一个房间里， 然后把我放进去是吧？把猫跳蚤全都逮出来放到另外一个房间里， 然后再把你放进去， 这样好不好？咱俩一人一个屋吧，行吧？ 那我去猫跳蚤的屋好吗？ 行，都是跳蚤，差在哪儿呢？是不是你挂墙上啊？有本事？ 有一点很差的很多， 你挂墙上， 有一点差的很多。嗯，狗跳蚤比猫跳蚤跳得高。 好吧，我们选这个特别有趣的话题哈，搞笑诺贝尔奖也是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科学。在我看来其实都是有非常严谨的科学理论在里面的， 嗯， 但是他给我们了一个新的思路，开启了一个新的大门。这些那么严肃的科学家，原来他们平时都在做这些无聊的事情啊。嗯， 但是看似无聊，有的时候真的是能给我们带来脑洞大开般的启迪了，好不好？ 对的。 我们这个时段就先这样，然后我们一段音乐之后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搞笑诺贝尔当中的获奖作品。 嗯，送大家一首歌，一个人不一定不快乐。 我喜欢简简单单享受孤独的时刻，我习惯游走在城市间忙碌生活着，我过的也许不是别人真的能懂得。我爱上工作后想着吃什么的快乐，看着人来人往，有点好奇他们的故事，一个人在面馆角落里美味慢慢唱着。有时候一个人不一定就不快乐，悲与欢离与合，拥有才算是获得。 我和你一首歌，拒绝不完无憾了，关于爱的人生，努力过用心过才值得。也许你会觉得我过得有一点寂寞，可是我有一个叫做自己的好朋友，我翻阅一幕一幕的人生平凡感动，我心中收藏属于自己最灿烂天空，看着人来人往，有点好奇他们的故事，一个人在面馆角落里美味慢慢唱着，有时候一个人不一定就不快乐，悲与欢离与合，拥有才算是获得，我和你一首歌，拒绝不完无憾了。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1000个人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万千世界观。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看到了柔柔可大鸭为主播添加了印象标签小仙女可爱暖男，然后之后想告诉大家我就是小仙女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看到大家在直播间里面和我们这么可爱的互动，特别想问大家很多关于搞笑诺贝尔奖问题的水水。但要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 98.2 AM 927这两个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观看我们节目的直播。因为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 那首先呢，大家可以通过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叫做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直播，然后再其次呢，是可以使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房间，使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就可以看到了。 你知道我在笑什么吗，水水？因为刚才在你介绍收听收看方式之前呢，你不是就是差点被口水呛到吗？我看你狠狠地咽了一口口水，然后就特别带劲儿，感觉就是你带着一股狠劲儿跟大家介绍了，大家可以通过。 干嘛这么 出卖自己的搭档？这些收听收卖方式， 大家根本没有听出来啊？ 是吗？ 我很隐蔽的。 好吧，对不起啊，我在暴露了今天那两事的行踪之后，又暴露了你在直播间这个形态。干嘛？ 非常非常隐蔽的，就是咽口水的动作。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常态嘛，大家在说话嘛，对不对？大早上的又连饭都没有吃，所以说也希望大家哈，在这个吃饭之前、吃饭之后都可以陪我们聊聊天了，看看水水在直播间里多么卖力的跟大家介绍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 没错，那今天我们在这个微微观世界的这个环节啊，没有请嘉宾，而是我和珊珊两个人搭档来给大家介绍搞笑诺贝尔奖这样一个奖项。 对的，为什么呢？想看到这个，想介绍搞笑诺贝尔奖。是我跟水水在朋友圈看到了搞笑诺贝尔奖的颁奖仪式的图片，你能想象吗？就平时看起来特别特别严肃的那些科学家，就是戴着眼镜，然后 有点花白的头发，你能想象出他在其他的比较严肃的学术场合是什么样子的样子，就那么一群人，然后他们在一片嬉笑声当中，还有纸飞机满天飞的一个清奇画面当中，顺利举办了2017年的搞笑诺贝尔奖的颁奖仪式。 哎，但是说实话，你有没有觉得真正在搞科学研究的人，往往其实在生活当中特别活泛， 他们的脑洞可能会比较大，他们特别容易对这个社会以及这个世界发问，所以他就会比较活跃吧。 OK， 一般人是跟不上他们的节奏的。你为什么发出这个灵魂拷问？ 因为我发现，就是比如说以前在读书的时候，去一些比如说像自然科学或者是像医学呀、生物学之类的这种就是比较好的学校，发现他们学生都超级活泛的。Party 很多，然后很会玩。真的， 很会玩吗？路子可能不太一样吧。 你看，搞笑诺贝尔多会玩。 对，然后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我和水水今天非常爱的这个搞笑诺贝尔奖哈。这个搞笑诺贝尔奖其实是一个科学幽默杂志《不可思议》年刊的一个主编叫做马克·亚伯拉罕在1991年创办的一个评选。当时其实是为了幽默，为了一乐。每年呢，他会挑选出搞笑却能引人深思的十项科学领域的研究。2014年九月份的时候呢，他在 TED 的演讲当中说了，说评选标准其实非常简单，让人发笑之后呢，那件事仍然盘踞在他们的脑海当中。他们唯一想做的就是告诉他们的朋友，那就是我们要找的。在创立之初的时候，他还其实还曾经设立过这个虚拟成就奖，为了达到搞笑的目的而效仿科学研究。后来呢，慢慢开始进阶，严格的对照诺贝尔奖，所有的奖项都会颁给那些基于现实世界的研究，涵盖了物理呀、化学呀、医学呀、工程、生物等等非常丰富的科学领域。那每年呢，团队会收到大约9000个新的这个搞笑诺贝尔奖项的提名，而且这个提名很逗之外呢，他们的评委也特别的正经，因为搞笑诺贝尔奖的评委全都是正牌诺奖的获得者。获奖的这个研究呢，也曾经在科学自然啊各种各样的非常著名的学术杂志上面发表过。对， 所以我要强调的一点啊，就我和珊珊现在要强调的一点是，这个不是那种就是感觉好像你为了办个 party 就随便编过来或者怎么样，就是我们聊的真的都是发表在权威科学杂志上的论文研究当中的一些部分。并不是那篇文比如说研究的主题，但一定是那个研究所涉及的部分。 对的， 而且它的研究意图和针对这个研究的设计的实验，都是真的，而且是严谨的。 而且其实就是非常非常严谨。它虽然叫做搞笑诺贝尔奖，它整个大会的设置其实都是非常严肃的，流程是非常清晰的。你虽然看当时的那个画面和氛围，你会觉得哎呀好开心好乐好有趣啊，但是这个大会以及这个奖项真的是一个严肃的奖项，而且获奖之后呢还能够名利双收。为什么呢？首先可以获得一个奖杯，获得搞笑诺贝尔奖的这些科学家首先可以获得一个奖杯。一般呢就是还能获得一个证书，这个证书呢是用打印纸打印出来的。而且呢还会附有这个诺贝尔奖的得主们的签名。这个签名可能会比较的珍�贵吧。还获得奖金100万亿。金巴不为币折合人民币大概2.5块。而且呢获奖者的这个往返机票钱自己付。不管怎么样，我们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大会，非常严肃的奖项，就期待着这些科学家科学界的老炮们，科学界的脑洞大开者们，然后一起来这个盛会做一个科学界的 party 的感觉。 没错，是这样的。那刚刚珊珊其实是介绍了这个就是诺奖搞笑诺奖的一些基本的情况。 是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回顾好不好？ 好的。 就2016年搞笑诺贝尔的获奖名单。升职奖。就是 升职奖。 就是升职。升职系统 是在职场当升职升职系统的升职。 然后呢他就是比如说他研究了穿聚酯纤维然后纯棉或者是羊毛裤子然后对于人是否有着非常好的生活是否有影响明白了吧。 我觉得有影响， 有影响对吧。 对。 然后经济奖，那就是他们从销售和市场营销的角度对石头的性格进行了研究。 你在说完升职奖之后，我已经没有心情听，因为就是车已经歪了，你知道吗？这里根本不是去幼儿园的路。 停车停车。物理学奖。 研究了为什么白色的马不容易受马盲叮咬，以及蜻蜓为什么会受黑色的坟墓所吸引。 啊，我也很想知道， 很想知道， 应该是对于马盲，他们对于色彩的辨别应该有一套自己的系统吧。 蜻蜓也是， 他们可能会更希望对趋向的那个色彩的类型不太一样。 OK， 医学讲，他们发现，如果你身体左边觉得痒痒，只要照着对着镜子，挠挠自己身体的右边的身体，就可以缓解痒的感觉。反过来也是成立的。 真的吗？以后我如果左边痒，我就不用老挠左边的是吗？ 但要对着镜子，但要对着镜子。 为什么对着镜子挠才行呢？ 你要看着镜子里面自己挠。 啊，我知道了，就是你对着镜子挠的时候，你以为自己挠的是左边。它是有一个视觉的那个欺骗效应的。其实我昨天跟那个他们吃饭的时候，曾诗然啊，我的好朋友，他也会来上咱们节目。他有一根睫毛掉到眼睛里面了，然后他就一直在问我说，我那个睫毛是不是还在那，是不是还在那，就扒拉他的眼睛，你知道，扒拉他的大眼，扒拉得很大很大，来给我看那睫毛是不是还在那儿。我反复确认就是没有。你知道，这是人的心理效应，心理的一种感觉。包括挠痒痒这件事情，我突然觉得很有道理，就是我左边痒，我可以不挠它，然后如果我照着镜子，我挠我的右手，在镜子里面我挠就是我的左手。 对， 我的大脑和我的视觉会感觉我的左手已经被挠了， 他会欺骗你， 他会欺骗我，告诉我的左手没那么痒了，对不对？好神奇呀。 你知道，就是之前我去过 BBC 的一个就是录音室，他那个录音室是专门录广播的，然后他就会有那种设置，就是他的可能墙壁进行特殊的处理，或者是他整个空间特殊的处理，然后就是你在那一间房间里面录出来的声音就很像在一个大的洞穴里，然后大概你在那个房间里面比如说录个一两个小时，你就得出去休息一下，因为你的眼睛和耳朵互相会发生打架的情况。 哦，是吧？ 就你的眼睛看到的明明就是这么一个小的房间， 对， 但你的耳朵听到的不是这个房间里的声音，然后你是会出现认知上的一种失衡和错乱的。所以人的就是整个的感官真的很有意思， 非常有趣， 对不对？ 有没有什么样有趣的题，咱们可以出给在直播间的朋友们，让他们来感受一下当时这个搞笑诺贝尔奖的这些科学家的一些脑洞的情况。 比如说，啄木鸟为什么不会得脑震荡？ 有一种段子的感觉。那在咱们直播间的，在各个直播平台上面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为什么啄木鸟不会得脑震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也可以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了。 因为啄木鸟一直都在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对啊，就一直在动，对不对？ 对， 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有脑震荡的。 不是。 不是吗？ 就是他们的脸部，就是他们整个脑部的构造就会不一样。 紧实。 就是首先是第一个是他们脑的这个质量越小，加速度引起的作用力就越小。 对。 所以说其实啄木鸟的大脑非常小。这第一个。第二个是冲击时间短，就是比如说你看，你冲击时间越短，然后大脑可承受的加速度就越大，所以啄木鸟这么快，也是有道理的。因为越快它整个的加速度就越小。 对， 好吧。然后再加上啄木鸟它脑部的结构呢，是它能够更加紧密地贴合住它的脑骨。你是在试是吗？ 对啊， 想象自己是一只啄木鸟。 对，想象自己是一只啄木鸟，然后再就是强烈地晃动我的头部，我要试一下那个，哎，如果就是晃快一点 会更晕。 挺晕的。还是挺晕的。佩服啄木鸟，向啄木鸟献上我深深的敬意， 对不对？还有，在2016年的文学奖，这个叫做斯约伯格的这个学者呢，他写了三卷自传体的巨著，介绍了自己收集死苍蝇或者快死掉的苍蝇时体会到的乐趣， 很棒。 三卷自传体的，著作呀， 我觉得很多科学家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哪怕一个很小很小的事情，他可能把它放大到很大，因为他的那个思维其实的确会比较开阔一些嘛。而且苍蝇这个话题，在收集苍蝇的时候有乐趣，对不对？我曾经有一个非常非常善良的朋友，他真的很善良，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善良的人。我再次强调一下，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在他们家写作业，然后他逮到了一只蚊子， 他就拿那个胶带把蚊子粘上，然后扒在电灯泡上。 嗯， 我说干嘛呀？他说一点点烤死它。你知道这个给我幼小的我留下了一点点小小的心理阴影。但是我要再次强调，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OK， 可是他可能在烤死蚊子的过程当中有自己的乐趣吧？ 可能是吧。那人不是你弟弟吧？ 不是我弟弟，不是我弟，是个女孩，在他家写作业嘛。 OK， 小时候很喜欢结伴写作业。 对。 然后我觉得听到这么多很有趣的题，会让我想起，就是我脑海中一直浮现的是 Sheldon。 嗯。 就一直是这个画面， 对， 科学怪才的这种感觉，谢耳朵，在我想象当中也是这样一个，就是可能他说的话我们并不是很能听懂，他研究的理论我也不懂，然后他的语速快到，其实他大脑太快了，他的语速快到经常，我觉得生活大爆炸根本不是一个学美，就是学英语的一个片子， 对， 完全听不懂，但是他那种对于科学的较真的程度，然后自己的一种很奇怪的思路，很有趣的风格，会吸引人嘛？这是为什么我很喜欢听这个搞笑诺贝尔奖的一些情况的一个原因， 是不是？ 你也会有这种就是好奇心被驱动的感觉吗？ 我会有。你不觉得我在生活当中就经常会问一些很奇怪的问题吗？就比如说，你知道，就是昨天我们在一起就是聊天的时候，然后突然就比如说气氛尴尬了一下，然后有一个朋友就说：“哎，五月天。”然后我就在想说：“哇，我说你也知道啊？我说五月天的意思是，就飞机飞行员在遇到非常紧急的情况的时候，他们的求救信号要喊 Mayday， 然后 Mayday 就是五月天， 就是五月天，是吧？ 对，我说哇，我说你居然用这个在求救？他说什么？他说你难道不知道五月天有一首歌叫做《空气》？”突然变得 安静，是吧？ 他用的是这个梗，然后我现场，然后就特别尴尬，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这件事情，然后我也不确定了，你知道吗？然后呢，我就用我的手机去查，然后我就发现是从1923年开始，就是飞行员开始用 Mayday 作为他们的就是求救信号的代号， 明白？ 然后五月天其实是这个意思 哦。五月天的这个组合的名字取出来也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我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是这个意思，但是 Mayday 它就是一个求救的信号。 有的时候就让这种美丽的错误慢慢的在安静当中，在各自大脑当中消化一下吧。 对， 就不要说出来，哎，你是这个意思？不是，尴尬了。 OK， 那一首 James Blunt， 今天那点事儿也说很喜欢他， 对，很喜欢他的歌。 我们今天放他的第三首歌叫做 California， 我们一会儿再见。 Like a bitter song, and we're never done, 'cause I need your love, I need your love. California, hallelujah, you and me gonna live for today, girl. I'm the luckiest man in the whole world. Stole my heart, California. All I know is I'm with you today, girl. I'm the luckiest man in the whole world. Lies you don't keep, hurt and I bleed, but you're so sweet and I want you, I want you. Yeah. You don't wanna talk, then you wanna talk, then you wanna tell me I'm off and to move along, then you wanna back in my heart like a bitter song, and we're never done, 'cause I need your love, I need your love. You don't wanna talk, then you wanna talk, then you wanna tell me I'm off and to move along, then you wanna back in my heart.Like a bitter song, and we're never done, 'cause I need your love, I need your love, yeah. California, hallelujah, you and me gonna live for today, girl. I'm the luckiest man in the whole world. Stole my heart, California. All I know is I'm with you today, girl. I'm the luckiest man in the whole world. Come on, come on.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对，大家好，我是好奇心爆棚的好奇宝宝珊珊。 大家好，我是好奇宝宝手下的宝宝，然后我经常和宝宝一起好奇的宝宝，是不是？ 反正就是两个宝宝。对，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搞笑诺贝尔奖这个话题哈，有很多很多特别有趣的话题。其实再跟大家举一些小例子吧，看起来是很不着调的研究，但实际上跟人的生活都是有实际的关系的。比如说2014年的时候，搞笑诺贝尔奖的这个物理学奖就颁给了踩到香蕉皮时鞋底与香蕉皮间的摩擦力这样一个课题。结果发现呢，香蕉皮当中的这个有机粘液在人体关节中也是存在的。这个研究结果最后帮助人们设计出了更好的、更加润滑的人工关节。 在2007年语言学奖的获奖者当中呢，他们非常非常敏锐地发现了老鼠不能够分辨倒着说的日语和荷兰语。 倒着说的其他的语言是可以的，是吗？正常人可能也分辨不出倒着说的。是人是可以分辨出来倒着说的，比如说汉语， 对不对？ 播广年轻京北。 你还不错，你这样能倒过来，我经常倒不过来的。 因为我在看着念啊，你背后就有一个笑依微微。哎，怎么回事？天一的心几开？用笑声开启新的一天，倒过来怎么说？大家也试一试好不好？用笑声开启新的一天，倒过来说，天一的心几开？生笑用，对吗？ 对吧？ 对吧？是吧？ 然后呢，他是这样的，2007年的语言奖获得者呢，他说，公平的说，他们是想找到人类婴儿与其他哺乳动物的相似性，以便更好的确定语言的进化起源。但是呢，他们的实际做法是向世界展示了老鼠不能倒着说日语。 就各种各样非常有趣的研究吧。其实让我想起来，你看在将近一百年前，爱因斯坦当时提出的相对论，也是被大家当作你是不是在搞笑啊， 对， 这样一种态度来看待的，对不对？但是现在它的公式却成为了人类解决我是谁、我从哪来、我到哪去这样的一个宇宙性问题的一个标准。所以说好奇心可能现在看起来搞笑诺贝尔奖的这些研究者们研究的东西都是完全不着调的，谁知道以后呢？或许这是一个很伟大的研究呢。然后我觉得我对科学家比较钦佩的是，搞笑诺贝尔奖之所以非常吸引我，是他们非常有趣地表达了自己的好奇心。我觉得好奇心这个三个字可能在我的人生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三个字。我跟水水的节目也非常希望传达给大家一些好奇心的这种感觉，包括我们第一个时段就叫做好奇头条号码，也希望各位好奇宝宝可以和我们一起去探索这个世界。 对，其实我个人是觉得我有这样的经历了，因为在我高中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做过一篇英语的阅读题，然后那篇阅读题非常难，他讲的就是一个美国的高中生，然后他研究一只虫子在土地里面是怎么从土里一直就是爬到地上去，然后呢，他就是讲的意思就是说，那个虫子其实是在嘴巴的两边有那个就是有一个像推土机一样的小的器官，然后就把那个土呢就一直往外推着走，然后呢，他就用这样的一个细节推翻了达尔文在他的书里面讲到的关于这个虫子是吃土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结论。然后他就因为这件事情获得了美国的杰出十大青年。 哇，好棒。 然后当时我就是觉得这篇阅读给我的震撼特别大，我就在想说，原来你只要把你的好奇心真真正正的研究清楚，然后跟人们表达出来，就是怎么是什么样的感觉，然后你就可以成功。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好奇心这件事情在我的心里就种下了一个种子一样。 你知道好奇心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人类天生的。古希腊哲学家不是经常说四个字吗？爱智求真。他们就是在较真。我听过一个例子，就比如说他们想从这个点走到那个点，比如说我从我的直播间走到海边，想那我先走到海边，我是不是要先经过我海边中间的终点？我先走到终点，对吧？然后从这个终点去到海边，我是不是要再走到一个终点？然后从这个终点再走到海边，我还需要走到这两个点的终点。那我明明永远是在终点啊。 对吧？ 对吧？那点在哪呢？所以他就开始无穷无尽的探索。 这个是我听到的一个悖论的典型题。 对的，嗯， 就好像是我们两个递炸药，就比如说我假设我以二分之一的时间递给你，就比如说我们这个炸弹还有十秒钟就要爆炸了，然后呢，我以二分之一的时间递给你，你以二分之一的时间递给我，我再以二分之一的时间递给你，然后你再以二分之一的时间递给我。如果假设我们两个能够快到一直不停这样递，那这个 炸弹 会爆炸吗？ 会爆炸是不是？ 嗯。 不知道呀，不知道啊。 没事，我一定会确保他在你那儿报，好不好？ 有一种在玩击鼓传花的感觉。而且其实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欣慰，就是中国牛人那么多，有些人会问哈，为什么获得诺贝尔奖的本土科学家很少？但是慢慢的现在行内的人开始转变对于科研的看法了。我相信我们会慢慢的随着自己的就是认知更加的广，认知更加的深刻。慢慢的开始在科学界更有自己的地位，而且搞笑诺贝尔奖其实是由中国的科学家获得的， 是吗？ 2010年的时候，广东的昆虫研究所张米彪获得了搞笑诺贝尔奖的生物学奖。2014年的时候，北京交通大学的刘建刚等华人学者凭借《当人们在烤面包里看到耶稣基督的脸的时候，大脑里会有何种反应》获得了搞笑诺贝尔奖神经学奖。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趣的聚会。搞笑诺贝尔奖对我来说，今天一直跟大家聊了很多很多有趣的这种研究的课题。吸引我的点除了刚才说的像谢耳朵这种类型的有趣的科学家他们的脑洞，包括好奇心这种原始的人的本能的对我的驱动，还有就是这种乐趣，就会让我想有用真的有那么重要吗？科学必须是要有用的嘛。其实很多科学家都在宣扬科学无用论，就科学不见得是有用的。有用是把它放到了一种实用主义的角度去看，去探讨这个技术有没有用。但是其实真正的科学家不在乎这件事情有没有用，他可能满足的只是自己的研究欲望，他想知道，就是爱之求真这样一种感觉。 其实我的人生导师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觉得很受用。他就说，如果你想要使你的生活不无聊，那你就必须要时刻保持对于生活的好奇。 要保持好奇心，对不对？好奇心会累吗？你觉得？ 我觉得对我来说还好哎，我觉得我们俩真的都是好奇宝宝。 对的。知道了之后就是那种，哎，这个地方痒痒痒痒，然后被挠到了那种快感，对不对？ 对。而且我们俩很喜欢查各种冷知识嘛。 现在节目的氛围也稍微有点冷。Mayday开始求救了。包括在看到这篇文章，他是分享搞笑诺贝尔奖的，他最后也说了，这段话我其实还是挺有深刻的感受的。这篇文章呢，最后是这么说的：比起名利双收，好奇心得到满足，并且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发现有意思的成果，或许是更加纯粹的取悦自己的手段。当好奇心被珍视，那些无野心改变世界，也不会被世界摧毁好奇心的人，能够带来更多科学性的欢乐。我们不会为获得这些人没有获得诺贝尔奖感到惋惜，但是会他获得搞笑诺贝尔奖而感到欣慰。 我这边看到的这段话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如何使科普有趣抓人又不失科学的严谨，其实是要多动脑筋的，要多想办法，但是首先是不要有过多的思想的框框。然后呢，不要什么课题或话题都要求要高大上，或者是有实用价值。 是的。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也是不断的在刷新自己的这个关于好奇的理解。我们也是希望搞笑诺贝尔能够成为您生活当中开开脑洞的时刻。记得哦，每年九月份正式的诺贝尔奖颁发的前一周，在哈佛的一个剧场会有这样的一个叫做 Ig Nobel， 叫做搞笑诺贝尔奖的一个颁奖典礼。那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每年都关注一下。 对的。 然后这个颁奖典礼每年会评选出的奖项也会在每年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感官。 那咱们明年九月再见。 明年九月颁奖典礼我们再继续这个话题啊。 微微一笑会一直陪伴着大家的。 OK， 以上就是今天的微微一笑的全部的内容。您即将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课，在明天我们请到的是 Abby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继续聊创业的话题。 是的。那一首歌送给大家，Live like you are loved， 活着就像你被爱一样。拜拜啦。 拜拜。 You're not the only one who feels like this, feeling like you lose more than you win, like life is just an endless hill you climb. You try and try but never arrive. I'm so just energy wasted, 'cause he loves you like you are. So go ahead and live like you love. It's okay to act like you've been set free. His love has made you more than enough. So go ahead and be who he made you to be. And live like you love. Valuable, like you know the one that